于是讲嘅系地上边的声音。已经过咗凌晨12点啦，热闹嘅市区依家就变得十分之冷清啦。明明系冇咩事噶，点解晚晚都搞到我咁夜先翻到屋企啊？阿木喺度抱怨咁讲，为咗同客户应酬，佢基本上都系好夜先至翻到屋企噶。惨啦，听日仲要早起上班。阿木心里边都系无奈咁，佢依家只想快啲翻屋企，瞓喺自己嗰张舒服嘅大床上边，好好咁瞓一觉。阿木快步咁走喺嗰啲密密麻麻嘅楼层中间嗰条小道上边。佢每日上落班都会经过一个小型嘅菜市场。呢阵时嘅菜市场里边一个人都冇，但系里边嘅空气始终弥漫住一股酸馊脆，让本来饮咗几杯嘅佢，依家就有啲唔舒服啦。咩锤啊？咁鬼臭噶！嗰张混凝土台上边，由于每日都摆住啲鱼肉，唔知几时已经变成令人唔舒服嘅黑啦。视线从脚下边延伸到墙上边，都系唔同嘅颜色。阿木一刻都唔想留低喺度，只想快啲离开呢度。沙沙，寂静嘅街上边，突然之间传来有嘢喺地上边拖行嘅声音。阿木听到之后打咗个冷震，但系佢冇谂咁多，就继续向前走啦。喺经过某个通道嗰时，眼角个余光好似见到一个黑影停留喺一个角落嗰度。紧张嘅情绪让佢唔想去谂嗰啲系动物仲系人类。走到自己房间楼下开门嗰时，佢脑海当中浮现出啱啱见到嘅嘢，感觉好似就系一个执垃圾嘅老太婆，但系睇上去有啲唔自然。佢一边谂，一边关上大门。沙沙沙，刚刚让佢有心理预告嘅声音再度出现。依家嘅佢鸡皮都起晒，依家只有一个念头，就系向二楼跑过去。嗰个声音从一楼传咗过嚟，佢唔敢翻转头睇，只系加紧脚步继续向上跑。佢每上一层楼，嗰个声就跟住佢上一楼。终于到咗五楼啦，佢搏命咁关上咗自己嘅铁门。嗰个声停住喺四楼，内心嘅恐惧同埋想知道事实真相嘅好奇感，使佢好似监等咁从铁门嗰度望向门外边。等咗一阵，嗰个声好似随住阿木嘅停止而消失咗啦。呢阵时嘅佢只系安慰自己，可能自己太过之攰，听错咗啦。佢慢慢咁走向咗自己嘅卧室，完全都唔想冲凉，直接咁就瞓喺床上边。脑海当中，佢谂起啱啱嗰个阿婆嗰个姿势，佢觉得人类系做唔出嚟嘅。阿婆面朝住地，离地大约20厘米，身体同只脚完全垂直，便慢慢咁拖住里边唔知道装咩嘢嘅塑料袋。阿木越谂越惊，一股寒意从背脊骨窜咗上嚟，沙沙沙，嗰啲令人毛骨悚然嘅声音又出现啦。但系呢次啲声系出现喺阿木屋企门口嗰度。